呢就是星期二都是新聞熱點的日子的，因為政府就逢星期二啊，林鄭月娥就會在行政會議之前呢，都會回應一下市民啊，講一下佢嗰啲咁樣嘅即係新政策咁樣。今日咧就 佢好忍得喎，我覺得佢又 點解咧？ 我又唔覺得佢用詞好即係 好挑人， 好惹火啊！以前好惹火噶嘛， 可能聽得 即係秒嘴秒舌， 聽得我哋節目多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係已經麻木曬啦，已經係。 唔係，同埋佢今日佢專登揾埋阿陳肇始出嚟，咁啊，即係幫佢彈一彈。即係其實佢，你唔覺得佢今日講嗰啲嘢咧係好技術嘅咩？啲嘢係好technical 嘅，嗰啲好官僚嘅語言嚟嘅嚇。咁 翻翻去似公務員時代嘅男仔， 係啦， 換咗毛喎今日， 係啦。咁你見佢上個禮拜咧，其實都周圍去落區啊，又就自己好似包口罩啊嘛， 喺羅湖懲教中心就。CSI 嗰度包口罩， 係， 咁就都幾柒下嘅其實。你見到新加坡總理都唔會咁做啦，係嘛？呢啲即係潛力圖嚟噶嘛，一出咗之後就，所以好明顯身邊就冇乜呢個公關人才啦，咁所以就專係做埋啲咁嘅柒事。 喂，都唔夠佢上次柒啦，係咪啊？即係喺工聯會嗰邊打電話，真 係。佢專做呢啲。就即係你頭先提起係工聯會打電話同喺羅湖懲教中心做呢個即係女囚犯咧。是同一件事嚟嘅，我覺得同樣都是測試嚟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叫做劣質 PR。 嗯， 你如果作為一個抗疫領袖，你點會做呢啲咁樣嘅麥美娟式嘅 PR 咧？係嘛，即係墮落到咁嘅地步。 唔係，我覺得佢係交貨咯，純粹 係。咁肯定就係幫工聯會助選㗎啦。 唔係一嚟啦，一嚟幫工聯會助選啦，二嚟就其實係我覺得。西環都想佢做啲親民嘢嚇，咁、然之後即係等嗰、那個民意，即係你唔翻盤都好，即係起碼唔好咁火先啦。而確實其實佢嗰個民望咧，好似止跌回升少少嘅。 由九最低去到九， 係啊， 發支持 嗰個正值嚟嘅， 而家就去到13，翻翻上 去。係咁，佢嗰個分數咧由18咧就彈上，好似唔知二字頭咁樣樣嘅都有嚇。 誒冇嘢嘅，我話俾你聽啊，兩嘢之後咧都呢、這個。道冠確診越嚟越多咧，又再坐翻落去，因為點解咧？嗱，今日咧佢所講嘅兩樣嘢，大家值得留意嘅。其實第一樣嘢就對復課咧，佢就有個新嘅説法，就話咧就嗰、那個唔係一個所謂復課嘅 deadline， 咁咧就階段性復課。咁究竟咩原因令到原本已經褪咗一次嘅啦嘛？本來就係三月幾多號我唔記得咗，三月頭。三月八號定乜鬼嘢？三月六號我唔記得咗。咁啊褪到四月。咁而家咧，究竟四月呢個 deadline 係咪咧都唔知喎。嗱，我就覺得咧，佢就諮詢過專家意見。咁好明顯咧，就係而家第二波由外國輸入，唔係由內地輸入。我估政府係預計咗有第二波爆發。所以佢唔能夠講死究竟學校幾時復課？ 唔出奇。咁但係就袁國勇係咪袁國勇嘅何柏良啊？佢就講咗，如果28日內係冇一啲追蹤唔到嘅 case 嘅話咧，咁其實原則上係可以復課嘅。就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你見到啦，即係其實上個禮拜就係埃及旅行團啦，而呢個禮拜亦都好多啲即係外遊翻嚟。 哇！大佬而家全部有錢人嚟㗎，而家 全部有錢人 去北海道滑雪啦， 同埋上個禮拜又一個富豪喎。 跟住嗰個女醫生，公立醫院女醫生係去 Whistler 去呢個温哥華嘅滑雪勝地中伏㗎啦。其實全部唔知點解滑雪都好大機會中喎，如果 係咩？ 係啊，乾燥低温。 哦，咁啊係喎，但係你講起女富，你話富豪咧，其實上個禮拜又多咗一個男富豪啦， 劉忠堅， 係啊，劉忠堅啦，其實富豪攋嘢先大鑊，因為你知道咧，老闆係 irresistible 噶嘛，係嘛，即係喂佢叫你嚟就嚟，叫你走啊走，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咧，即係其實去敷衍佢噶嘛，係嘛， 所以佢嗰啲司機好多機會攋嘢， 唔係司機咪就係一個喺日本過嚟，係 啊，日本北海道嗰個翻嚟嗰個司機中咗， 就係佢個司機見到佢好似有啲即係病徵咁樣喎，咁所以佢就話唔翻屋企兩日啊嘛，咁然之後喺個車嗰度即係自己搞掂啊嘛，咁有啲人就唔係即係我第一眼就覺得佢哇好顧家喎，係嘛，專登唔翻屋企咁樣，咁但係有啲人你都講喎，喂你就係漚喺架車嗰度先出事， 又梗 係 啦，等於漚喺鑽石公主號一樣啫嘛， 係啊， 咁另外咧嗱，你睇到咧而家除咗回道冠啦，就係英國啦，咁我估英國而家。撲緊機票好像炒到成幾萬， 30,000蚊，係30,000蚊，好大。 單程國泰翻嚟直航，咁啊，我諗好多大陸人寧願嚟香港隔離。咁樣嘅話咧，而家究竟呢個道冠式輸入台灣有啦，新加坡有啦， 即由其他外地翻翻去當地的居民。嗯咁呢個我相信就令到政府冇辦法決定佢幾時復課，我覺得。 唔係變數太多，亦都 對家長，我哋好多聽眾都係家長咧，就都幾困擾嘅。因為今日林鄭第二個訊息就係叫人捐口罩俾政府，嗱呢個就好奇特啦。政府唔係一路話而家即係因為喺國家支持下邊有充夠嘅供應，十萬口罩每日由深圳運嚟嘅咩？ 嗰度係100萬啫，其實係 total 100萬，咁派咗10日之後就冇噶啦。其實 即係嗰個義工聯盟。 不是那個是樂慧玲找，即是上去深圳找的。 他不是跟着去工聯會聽完電話之後，就去香港義工聯盟派口罩咯。 是吧， 是的，香港義工聯盟。 會不會有跌了去何君堯那裡？何君堯撐 23條，拿搓手液撐23條。哦， 搓手液，沒有口罩 嗎？還有跟光頭警長拍照而已。是的，沒有口罩，沒有口罩應該。那我估就是他應該實際上是現在就不夠貨。因為我自己聽聞呢，就 HA 咧，醫管局咧都係節省得好緊要。 係， 咁如果你話係實際上已經係回復供應正常咧，以林鄭一個心高氣傲嘅人，點會向市民乞求口罩咧？呢個真係完全諗唔明嘅喎，特別係細路仔口罩嗱，我估佢分階段復課咧，可能咧就由即係中學開始，咁就希望儲一輪細路仔口罩先， 係 先至到小學同埋幼稚園復課， 嗯。 咁我知而家市面咧細路仔口罩都好缺貨， 係確實係。 咁我哋就由12月底開始咧，就一路儲緊細路仔口罩嘅。我好感激即係喺海外喺日本啊、韓國或者係歐洲嘅朋友咧，我哋聽眾咧喺早期咧就寄咗啲細路仔口罩翻嚟。咁而家我哋一路都係持續收集緊嘅。咁因為我哋預計咗噶啦，停貨容易復貨難啊。如果你冇足夠呢啲嘅抗疫設施咧，我估計林鄭是不敢復課的，真的。 嗯。 究竟會拖到幾時呢？咁樣你見到一派嗰啲口罩俾嗰啲 DSE 啊， 嗯， 跟住原來又黃斑點，又俄羅斯，又成，啊，變成一個即係負面新聞。 唔係你就咪就是 DSE 嗰啲咯，即係我哋上次鬧完之後，哇！佢嗰啲又係性感口罩嚟嘅喎。 同埋好似喺俄羅斯翻嚟嘅， 俄羅斯翻 大陸之外係啦。咁，啊，你就而家就大鑊啦！我覺得根本政府嘅庫存裏邊係冇兒童口罩。 嗯。 市面都是少的，真的 是 兒童口罩。那你如果細路仔，你知道也很難阻止他們社交接觸， 啊， 即是回了學之後大家在那裡玩啊，攬來攬去啊，這樣。那這個我覺得他會退到最後，甚至可能什麼呢， 就直接不回了， 是直接一路延續到去暑假了，這個學期就完了， 是啊， 即是一個學年裡面只有一半了，我估就是。那究竟中學，我覺得他都是現在在這裡，即是心大心細的， 嗯， 中學。因為如果你政府庫存都是俄羅斯口罩的話，都幾大碌喎。 係㗎。 因為第二波導灌輸入的後果是點呢？就是同時抗疫物資會不會再容許流入香港㗎咯喎。 嗯。 咁，喂，大佬，你唔好講話醫管局嗰啲 PPE 防疫衫啊，喂，而家搞到嗰啲消毒。是廣東省的了，已經手起紅疹了，用完之後。 不是因為第二波輸入， 因為金油不夠了，肯定。 因為第二波輸入更嚴重， 即是醫管局現在已經用大陸製的消毒酒精了，現在是。 因為為什麼第二波輸入更嚴重，即是大陸過大陸，肯定是。因為現在那個全球確診已經多過大陸了嘛， 超越了這個中國大陸。 還有啊，就是現在呢，其實你看到歐洲人也好，即是美國人也好，其實他們還沒有戴口罩的習慣，即是說即係嗰個叫口罩需求高峰期咧，仲未到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話佢哋已經學會咗香港呢一套，就係全民都戴口罩嘅時候，你諗下會搶得幾緊要？ 嗱，我覺得隨住依個英國佛系抗疫咧，就會令到擴散得再快啲。咁嘅話咧，你見到法國有啲國家開始即係戴口罩噶啦，啲國民。 嗯， 咁因為佢，我諗呢個亦都係文化差異啦， 嗯， 即係佢哋覺得有病先要戴口罩咁樣。咁，啊，如果你話唔戴口罩得唔得咧，係得嘅。亞洲裏邊最成功嘅新加坡， 嗯， 佢就叫國民係有病先需要戴口罩。但係新加坡能夠成功嘅原因係因為佢個基層嘅醫療做得好好，佢有900間嘅基層醫療嘅診所。你想想新加坡細香港一半， 嗯， 但他竟然香港那些指定診所只有10多間而已， 是， 但他竟然有900間，所有呼吸道感染、感冒好、什麼都好，都去那裡看，嗯，看完之後在那裡分流，嗯，如果發現你是有機會測試是這個武漢肺炎的話，嗯，立刻入去另外一間房處理，然後就送去隔離醫院， 嗯， 咁所以人哋係有一個嘅措施喎，唔係好似而家意大利咁嘅喎。意大利係醫療資源都唔夠喎，而家見到啲醫護係攏曬喺度喎，搞到 唔係即係你咁講，即係新加坡嗰個醫療基建投資咧係多比我哋香港好多， 特別基層醫療做得好好， 但 係 就係佢哋確診都多過我哋香港嘅喎。咁如果佢確診，其實差唔多已經過咗200幾啦，已經過咗200幾嘅啦，已經係即係而家香港係150多少少啦，其實開始拋離香港嘅啦，佢哋都思考一下係咪要戴口罩嘅，其實就咁香港人就係因為純粹係即係戴口罩嗰方面咧。嗰、那個叫做係社會壓力就好大啊！ 係你唔戴罩就出街嘅話，啲路啤你，跟住開聲話你嘅啲人。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我哋就算冇咁多診所，冇咁多醫院都好，因為其實我哋係即係消滅於萌芽狀態啊嘛，將個病菌係即係擋咗喺萌芽狀態啊嘛。咁所以其實呢、這個喂，其實我哋自己爭翻啖氣嘅啫，呢樣嘢係啊， 因為大家。得 9% 嘅人支持林鄭咯，所以林鄭叫人除罩嗰陣時候，九成嘅人唔聽佢講咯，就咁簡單。 我而家最驚嗰樣嘢就係其實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好多嗰啲叫做係熱帶國家，其實嗰啲 case 都爬緊上嚟啦，已經係。 即係證明唔係話因為温度高，平均温度高就冇辦法生存，呢、這個唔係咯。 嗱，咪即係咁講啦。嗱，巴西已經開始彈嘅咯，其實已經。巴西已經好係多過香港嘅咯，已經。咁但係巴西佢而家幾多度？係32 度。非洲都有啦，而家。 係啊。 是啊，非洲都有啦。 巴西是234個。 你卡卡你睇下，卡塔爾。 卡塔爾咧就卡塔爾已經應該多好耐噶啦，因為佢隔離又係嗰啲中東國家啦，你伊朗啊嗰啲啦。咁伊朗成過萬添啦，而家伊朗係。 伊朗就係、是、即係除咗大陸 一萬七啦，已經就嚟。 排第三咯，意大利之下咯，跟住。 意大利就九成變武漢噶啦，咁樣搞法。 跟住西班牙、南韓、德。國、法國、美國、瑞士、英國我估一路彈上去。 我數過了，全部即係歐盟國家加埋啦，歐洲國家加埋咧，就係6萬1000幾度嚇。咁、你過多一個禮拜咧，即係如果以咁樣嘅速度上嘅話咧，係一定同大陸已經睇齊，成個歐洲係。咁所以係好大鑊嘅，尤其如果你即係英國佬咧，佢哋自己本身依然係佛系嘅話咧，其實你而家1500啫嘛，其實係。咁但係你以翻歐洲嘅經驗嚟講咧，佢一個禮拜過1萬係唔出奇嘅。 你睇意大利咪睇到咯？ 係啊， 佢一散開爆發嗰下 好犀利，好勁喎，真係。 因為佢嗰個 social distancing 要做啊嘛，佢哋。係如常地去出席咩啲社交活動啊咁 同埋佢哋檢測都唔夠啊嘛，佢哋仲未有咁經驗啊，完全係冇準備啊嘛，其實係，即係你變咗，如果你話有啲我哋有英國嘅網友啦，同埋加拿大嘅網友啦，其實原來佢即係有加拿大，琴日有個網友同我講，喂，其實原來同英國差唔多嘅啫，其實。咁但係 都係佛系㗎，加拿大 都係佛系嘅。 因為如果唔係點會啊 ？Justin Trudeau 嘅老婆都中埋咧，奇怪喎、啊、！Justin Trudeau 嘅老婆中，Trudeau 又唔中、啊。 有啲人咪話咯， 係咪唔係一齊瞓 嘅？佢老婆原來佢個髮型師，唔係嗰個咩健身教練啊，都賴嘢喎。 會唔會同個健身教練有路咧？ 咪就係話咯，喂，今次喂呢、這個阿杜魯多呢頂綠帽戴得過真啊！ 可能就係好多時喺 contact tracing 裏邊咧，嗱、新加坡能夠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啊，因為佢唔怕侵犯私隱嘅。佢喺 contact tracing 裏邊咧係做到好盡好絕嘅。如果加拿大嘅話就唔得嘅，所以我諗 trace 阿杜魯多個老婆點樣中咧、我諗去到某個位置就要停嘅啦。 係嘛？嗰啲國家機密係嘛？ 係啊，國家機密嚟。 唔係，但係你記唔係？今日我見到咩西甲呢、這個華倫西亞先大鑊，因為原來有35% 嘅即係球員同埋職員確診啊。咁但係咁，佢哋全部係冇嗰個病徵喺度嘅喎。 隱性病 人，你可以咁講隱性，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就係、其實純粹佢哋免疫力極強，因為其實佢哋運動員啊嘛， 係啊， 係嘛，即係佢哋運動員嘅話，其實嗱，即係佢呢只咧，就可能佢自己本身已經係擋咗出去嘅啦，其實就嗱，但係佢哋好，因為佢哋正正咧，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好消息就在於，哇，原來你個體格好嘅話， 但唔係㗎，有個係好似、我唔知邊個球會啦，唔係好出名嘅，喺馬德里嘅球會嘅。那個21歲的教練輕咗啦， 教練啊嘛，教練都咁上下年紀， 教練都21歲， 21歲教練， 係啊， 咁勁， 係啊， 哦， 都輕咗係啊， 咁啊犀利喎 ，NBA 嗰個咩爵士隊嗰個中鋒都賴嘢啦。佢仲要唔信邪，係嘛？係咁玩啲咪嗱，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個武漢肺炎咧就好小氣嘅。即係如果你同佢鬥氣嘅話，你一定賴嘢嘅。即係呢個等於咧就係叫黃廣發啊嘛。咁嗰個咩即係 NBA 教練就係 NBA 黃廣發啦。嗱，專登你話可防可控，就賴一次嘢俾你睇。 嗱，而家咧好似話喺呢一個咩紐西蘭定澳洲啊，好似有一個咩東正教嘅教堂有。 哦，共用聖杯冇事啊嘛，佢話。 係啊。他哋話即係，唔驚嘅咁樣樣。嗱，喂，你靜靜。 咁應該請阿 Boris Johnson 嚟一次，證明我哋可以有群體免疫喎，可以 啊，可以喎。 佢話六成嘅英國人感染之後就可以達到群體免疫。 哇！咁你六成人信東正教啦，走去。 喂，你哋坦白講啊，你南韓大邱市新天地同香港佛堂，你就知道 social distancing 裏邊咧最容易出事，其實係呢啲宗教聚會啊。 係啊，咪就係咯，咪所以其實嗱，第一呢一、這個武漢肺炎小氣，第二咧佢真係遇神殺神就遇佛殺佛嘅。 真係啊，宗教聚會又賴嘢嚟㗎。 啊，即係呢個真係好犀利，呢個係啊。 但嗱，我估啦，如果復唔到課，即係政府已經預告咗啦。咁究竟個 end game 會係點咧？咁好多人都問。我覺得袁國勇其中一個揣測就起碼兩至三年將佢普及到一個程度開始，第一有疫苗啦，可能美國就會做人體測試，好似已經開始，即係喺人身上邊做呢個疫苗測試。咁就而家估計究竟今年2020之內會唔會出到疫苗呢，咁樣大家都有信心做得到。咁如果有疫苗嘅話咧，嗰個恐慌嘅程度就會少好多啦。咁大家就即係等於以前我哋細個咩天花啊、牛痘啊嗰啲。咁就會而家其實流感都有啦。 呢個叫疫苗競賽，唔係呢個時間競賽啊嘛。 係啦，我諗中國亦都希望喺疫苗戰裏面打敗美國嘅，其實而家。咁另外就係、是、就真係佛系抗疫嘅模式啦，就係、是、自然有抗體啦。係。咁你感染嘅去到某個社會某個數目，咁大家都產生咗抗體，咁嗰個細嗰、那個病毒就冇辦法傳播。咁呢個就第二個方式。咁第但係去到呢個方式咧，中間係會死好多人嘅喎。 梗係啦。 因為你當我嗰個死亡率係二點幾啦，到四啦， 唔係你而家意大利已經係七點幾 啦，七點幾啊， 係啊， 佢老嘢老人家， 因為老人家多嘛， 老人家多， 同埋佢哋咧即係， 同埋佢唔接唔送佢哋入院啊，唔收佢哋啊， 唉，即係呢個大鑊啊， 係啊，死喺屋企好多係，咁嗱，如果係六七個 percent， 你諗下英國六千幾萬人，6% 都三十幾萬人， 好多噶。 喂，大佬死卅幾萬。 而家咪話即係其實加拿大係咪意大利有人數過，就係話其實佢而家死亡人數咧已經係多過二戰所死嘅人啦。其實已經 即係嗰啲平民 係啊，即係佢係好大鑊嘅呢個係。 因為如果係大流行嘅話，咁你用1918年西班牙流感作為一個 reference 嘅話，咁你全球係死嘅人數係200萬計。 嗱，如果啦，即係其實講真的，好似。英國好似阿 Boris Johnson 所諗嘅，即係話全民感染啊， 佛系抗疫啦，係咯。 嗱，佢嗰種諗法咧，即係其實可以好殘忍到咧，其實你開始要 淘汰啲老弱， 認真有個心理準備。嗱，即係嗰個心理準備，你唔好以為講笑，即係話嗱，如果係全民都要感染嘅話咧，咁你要諗喎，其實早感染好過遲感染喎，即係點解啊？因為你等嗰個即係醫療系統未爆煲嘅時候咧，你起碼個醫院仲醫到你啊！ 冇噶啦，爆噶啦，佢唔收你噶啦。嗱，如果佛系抗疫嘅模式就係咁嘅，佢根本唔會確診你嘅，唔需要做測試嘅。 係啊， 咁你亦都唔會入納入，因為佢個公營醫院點頂得住啫？如果你六成六六三十六三千幾萬人感染呢個病毒，我當你1% 啦，你都死啦，係嘛？你個公營醫療都死啦。所以我覺得佢係佛系抗疫嘅意思，即係話佢個公營醫療係唔會去處理嘅呢啲嘢。咁你喺基層醫療裏邊診所啊咁樣處方啲藥俾你，如果你自己好命退燒嘅，咁咪冇事咯咁。咁你好多時嗱，而家睇到啦，會輕嘅男性啦，長期病患啦，60歲以上啦。咁你好可能就係咩咧？最先就係去咗嗰陣，就係頭先我所講嗰啲啦。 你頭先講嘅21歲教練有人補充嘅話，原來佢有白血病嘅。 都長期病患 嘅，係啊！佢話中咗先知自己有白血病啊！ 唔係，所以我就話佢而家呢種佛系抗疫就係一種 jungle law 嚟嘅喎，即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嘅極致。 係你確實係， 即係你弱嘅你咪死咯。 唔係咁，但係你唔死都大鑊嘅，因為你譬如好似華倫西亞咁啊，嗱佢哋而家叫 但係你就算你復原好翻，你個肺都好大鑊。 係啊，咪就係你成隊波唔要得啊！ 係啊，你喘氣喘到行兩步已經喘曬氣。 喂，你點樣打加時啊，大佬？你冇噶，其實係。 所以佢，我覺得就英國會修正嘅，我覺得個政策。佢而家我諗都係等啲人孖得佢勁之後咧，然後就提高啲市民嘅防疫嘅意識。係 係係。 我覺得英國佬就唔會即係、就是、stupid 到咁嘅地步嘅。咁我諗就先就係即係。就是 調轉啲説話講，咁等你啲而家成幾百個醫療專家寫信俾呢個 Boris Johnson 啊嘛，係啊，成二百幾個。 咁我諗佢而家可能 衞生醫療專家， 可能就係參考阿林鄭喎，要激嬲你哋喎。 係啊，點啊？ 咪就係專登講埋呢啲咁即 係，即係叫你除罩，佢個個都唔除噶嘛。 咁野民憤嘅嘢，咁野火嘅説話咯，係嘛？專登咁講，咁你即係你有情緒發泄，你先自己緊張噶嘛？咁樣樣啊。 唔係，所以我就話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咁我哋一路都繼續會即係將嗰啲嘅兒童口罩咧，我哋即係收集緊嘅，仲係。咁因為我哋預計咧，我自己都有咁嘅之前一路呢個禮拜呢兩個禮拜，我都係咁講，其實口罩荒會再嚟。咁呢個口罩荒會再嚟，可能比第一波更嚴重添。因為所有國家，包括日韓其他國家都 真係搶㗎， 搶同埋咧醫療用醫療級別嘅口罩荒 level 2、level 3、level 4嗰啲咧。可能仲犀利，即係個短缺啊！包括1860、3mm N95、1860啊等等呢啲 PPE 啊呢啲，咁所以我哋有嘅朋友喺海外寄咗翻嚟嘅，早前一個時間，而家都少噶啦，因為大家都睇當地嘅人都需要，咁我哋就會一路即係儲存起上嚟去應付呢、這個即係嚟緊嘅第二波嘅呢個口罩荒。 第二波如果真係嗰個口罩荒咧，係搞到全城都短缺嘅時候咧，我諗可能即係好似而家羅馬嗰種做法咧，就真係唔俾出街噶啦。其實係 嗱停擺咧就最有效，但係咧實際上咧就要你要衡量嗰、那個即係 social cost 我。係 啊，咁計啦。 嗱，新加坡同香港嘅抗疫方法就有個明顯嘅分別嘅。新加坡係盡量維持一個正常嘅生活嘅，所以李顯龍好似前兩日先至去嗰個咩雀仔公園。即係佢唔想好似香港咁樣又停海洋公園又停迪士尼啊咁樣。 哦， 即係佢要經濟唔好停擺啊。 嗯， 咁佢就要靠咩咧？就係、是、一個好精準嘅一個追蹤系統。 嗯， 去隔離同埋追蹤嗰啲人。咁即係係要靠全民動員起上嚟。咁新加坡人係有呢種意識嘅，我覺得，因為佢始終大部分嘅國民男士受過軍訓啦。咁亦都有一個所謂嘅全民防禦嘅系統嘅意識啦，即係對抗外敵入侵啊等等呢啲嘢。佢而家應該就動員起上嚟。咁香港，我覺得同新加坡最大嘅分別係咩呢？就係我哋對個政府冇信任。所以咧，我哋香港採取就係一個停擺嘅方式嚟嘅。而呢個停擺方式咧，就重創香港嘅經濟。我覺得今次會比沙士嗰陣時係嚴重好多， 絕對 嚴重好多。因為我經過有陣時，我翻屋企經過嗰啲鋪頭，一望一望食開嗰啲鋪頭，望一望。以前喺嗰個時間裏邊要等位嗰啲，或者要坐滿曬人嗰啲，而家一台人都冇。咁我問嗰啲老細，佢話大約得翻兩成生意，全日係等於平時嘅兩成生意。 你講啲咩鋪頭先？ 食粥啊嗰啲咯。 食粥啫喎，你諗下打邊爐嗰啲點算啊？ 哦，嗰啲執得㗎啦，我覺得 真係執得㗎啦，其實係嚇，你都唔知點樣做啊，其實。 旅行社咧？ 啊，旅行社更加啦， 係啊。 你而家係全球封關喎。 喂，你而家大佬外海外嚟翻嚟就十隔離十四日，即係所有國際旅客冇曬㗎啦。 冇㗎啦。 你在地接團嗰啲冇曬㗎啦，已經係。咁所以你仲要喎，你而家係同沙士好唔同喎。沙士嗰陣時主要香港係逆浮，其他國家唔係喎。而家問題就係大家攬炒嘛，全世界攬炒。 全球攬炒。 咁你航空業咧？航空業上次話損失兩千幾億，我覺得絕對唔止呢個數目，絕對唔止呢個數目。跟住可能就會你睇到個股災開始啦，全球股災開始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骨牌一路咁落嚟，唔係我哋用翻2003年嘅經驗可以想像得到。我覺得今次嗱，新加坡人咧，我覺得新加坡嘅政府係一個 high risk 嘅，即係高風險策略嚟嘅呢個係。 啊， 即係佢唔要經濟停擺，佢冇停貨嘅新加坡係，亦都叫啲人唔好戴口罩。就表面睇似佛系，但係佢後邊嗰個嘅去做 contact tracing 啊嗰啲就做得好犀利，同埋嗰個基層醫療做得好好。咁所以如果咧，佢呢個佛系抗疫都彎嘅話咧，即係話全世界都要封噶啦。如果新加坡都彎埋嘅話，即係我唔知道佢最近呢幾日佢嗰個確診嘅情況係點。即係如果新加坡呢種即係盡量減低個即係經濟成本同社會成本嘅抗疫方法，最終都要向武漢睇齊，用一個意大利 或者西班牙的方式嚟去封閉嗰個經濟同埋個社交活動。 新加坡都多㗎，其實而家你都二百幾㗎，其實都嚇，佢差唔多多過香港一百㗎，其實都係嚇。咁、所以其實佢哋大問題就佢嗰、那個外邊嗰、那個external risk 就大啲嘅。因為其實佢哋嗰啲， 佢都係外向型嘅國際城市， 都係外向型啦。 同埋好多 expect 多嘛，又係。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佢都同我哋一樣咁大鑊噶。不過我哋而家係叫好彩過佢啦，係嘛？叫做係。So far 暫時嚟講，我哋即係香港啦、新加坡啦、台灣啦呢啲咁樣嘅外輸入嘅 case 咧，都大部分係追蹤得到嘅，其實都。 我覺得最香港呢種社區公民抗疫嘅模式咧，其實最大嘅隱憂係咩咧？就係我一路講嘅口罩房。因為咧香港人由一月走到而家咧，係因為我哋自己每一個人動員起上嚟嘛，唔聽政府講嘛，唔聽中共講，自己保護自己，同埋令到好多就算流一般流感都少咗好多而家。 是因為個個都而家 個個都戴住口罩，當有病嗰啲人嗰啲飛沫都冇辦法飛出去啦嘛。 一嚟啦，二嚟個個都注重健康嚇，即係做運動都做多咗嘅，好多人都係。 啊，唔係個行山感染機會大。嗰日我 好似話有一個那嘢， 我去學鬥送啲物資俾嗰啲動物流浪動物之家咧，咁啊去學鬥流水響嗰頭咧，哇！見到你以前喺榮昌飲杯咖啡食個豬扒包都唔使排咁耐嘅喎， 唔係係啊，因為 嗰度仲大機會感染喎。 因為流水響嗰邊就其實易行嘅，嗰條山路係嚇，咁所以就係老少咸宜多，咁變咗好多大媽都啱咧，咁啊人一定多嘅其實係嚇，咁你再到夏天啊熱啲啦，咁你上 好恐怖啊！我喺榮昌茶座嗰度見到佢出咗個告示啊，請各位不要將口罩留在台面啊，係 嘛？即係好多人咁做啦， 即係好多人留低個口罩喺度起身行啦，咁嗰啲口罩大佬擗喺度。即係有時係香港人，即係慢慢，我覺得啊，我唔知道你 feel 唔 feel 到咧，佢覺得好似件事已經大燈，有個咁嘅諗法。 確實係嘅，呢、這個你見到 因為一個低感染嘅數字。 係咪何柏良講啊？定還是係袁國勇？ 我自己 feel 到係咁。 佢哋就話啊嘛，即係而家你見到街上面啲人咧，開始聚餐又嚟翻啦，係嘛？即係打邊爐嗰啲又見翻啦，係嘛？即係大家都開始覺得唔係，其實你見到而家你搭地鐵咧都多咗人啦，係嘛？即係你唔一定唔保證有位啦。咁你開始覺得個社會啊，好似覺得正常翻啦，大家都急匹及待啦，做翻即係以前正常生活做嘅嘢啦。咁所以其實佢都覺得大鑊。嗱，佢估計下香港如果講隱形病人咧，咁可能有八百至一千個嘅，其實就咁。所以隱形病人意思就係、是、喂，佢好似華倫西亞嗰只咁樣樣咯，係嘛？佢冇病徵，但係佢就喺社區存在嘅。其實佢哋就係、是、咁樣周嚟走去，周嚟走去，其實都好保守噶啦。其實係即係你以我哋而家有150個確診啦，咁計嘅話，差唔多個隱形病人係呢、個確診數字嘅七至八倍到啦。 咁都好犀利， 好犀利噶啦，其實係 嗱，所以我就擔心第二波爆發咧，就因為第一幾個原因咧，第一就係香港人嘅防疫意識開始鬆懈，即係覺得嘿掂咗啦咁樣，因為事實上係難頂嘅真係，日日戴口罩， 咁梗係啦，尤其細路啊， 斷絕呢個社交生活啊咁樣，咁亦都係咧，即係大家都我都唔係怪責啲人去行山或者去郊外，事實上佢哋可能未必係為咗。咩？只係為咗唔想，即係為咗除口罩嘅啫，可能 想戴罩啫。 係啊，可能去郊外，可能為咗除咗個口罩嘅啫。其實，咁但係我希望大家都係要保持住一個高嘅警覺性。咁有口罩嘅香港人，大約嘅口罩囤積數目大約六個禮拜。如果根據阿 Robert Chong 嘅調查，六星期口罩存量 多咗咯，比之前多咗。 之前四星期， 之前好似最差嘅時候兩星期嘅啫。 係啦，兩星期、四星期、六星期。 係啦。咁但係而家個口罩都係平翻啲嘅喎， 但係嗱話就話平翻啲，由400幾跌到280啊！你問我其實嗰啲係40幾蚊， 梗係啦。咁但係起碼就係話，即係而家距離高峰期嗰、那個即係價格咧，咁其實而家係可以入貨嘅，其實係 400幾咯，高峰期係。 高峰期 而家200幾係嘛？ 80-200啦，即係你咁講係嚇。我唔知道，即係你而家你反而你政府嗰啲咧，即係點解有人捐走啊？因為佢啲全部流啊嘛，大佬啊，嗰啲全部 擺倉底貨，大佬發毛啊，大佬啊， 大佬全部 C flu 嘅嗰啲係。 喂，一來性感口罩，二來發毛口罩，大佬，我乜嘢戴咗你口罩反而有病啊？ 有斑點啊？你喂，你俄國買翻嚟，喂，俄國最揾笨柒噶啦，佢啲嘢係係嘛？喂，喺嗰邊進口啲豬肉就係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咯， 係 啊， 係嘛？口罩就係性感口罩，喂，大佬，喂，佢真係食神嚟噶，專玩你嘅，其實啊，真係 食硬你啊， 係啊。 嗱，而家所以我就話咧，我哋做呢個打印咧。就一路派緊嘅，其實都仲係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對個口罩嗰個嘅供應咧係擔心， 舒緩嗰、那個 係、 那個、 啊。咁我哋而家派到差唔多2000对、已經派咗2000个人啦，即係4000对派咗出去。咁、我哋一路做嘅原因亦都一樣，因為其實每你都知道印其實好多時係炒粉嘅，其實即係每印一對啊，差唔多一個10% 炒粉嘅，即係印10对得9对嘅啫，其他嗰啲炒粉。又要時間、心機啊咁樣，咁但係點解都要咁做呢？就係、是、因為我始終覺得呢一個疫症，我哋係迎向緊第二個危機。呢、這個唔係我哋已經成功抗疫，千祈唔好聽林鄭講話我哋抗疫成功，呢條撲街嚟嘅真係。唔好話烏鴉口啊，而係急於領功去為自己呢個敗部復活啊。佢呢種心態係會累死香港嘅真係。因為佢每一次出嚟講完，如果你係藍絲。淺藍嗰啲嗱，你又信啦？你睇下何君瑤都簽名搞23条啊，仆你個街！大佬抗疫高峰佢走去搞23条嘅喎，係咪嗰啲咩劉澤基警長呼機又喺度同人做呢個 mascot 嘅喎，喺度影相嘅喎，喺度係咪？好似冇戴口罩添喎， 佢冇㗎，佢哋係。 唔係，所以我就話咧，你記住，總之我哋調轉諗就得㗎啦。如果佢話抗疫成功嘅話，大家就小心啦，係咪？即係你問我，我到而家我都覺得。有幾個人值得信賴嘅，袁國勇、何柏良嗰啲，一路到而家我都係睇住佢哋講乜，就講俾大家聽，我哋應該點做，係咪？所有嗰啲陳肇始啊、羅志光啊，總之係政府裏邊嘅高官咧，就一概不聽，係唔需要理佢哋嘅。佢哋基本上同我哋係 disconnect 嘅，根本係佢中意點做，佢中意22日唔戴口罩，乜都好啦，我哋當笑片睇嘅，根本係睇完恥笑完佢咁就算噶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就進入今日嘅正題。 由12号開始咧，就我哋有大力咧就推外賣。咁新蒲崗外賣自取咧就全單9折嘅，消費滿100蚊咧就9折，再送一支酒精嘅消毒出走液。這個咧我哋斷咗好耐嘅，這個咧係精心製作，有噴霧劑。這個就係呢一個係月唇啦。月唇啦、甘油啦，同埋加雙氧水，照足香港 U 嗰個比例構成嘅。咁如果你新加入成為 Storeit 我哋嗰個 App 嘅紅米會員咧，就85折優待添。外賣送貨嗱，呢啲咧係自取嘅。如果送貨咧，每張單消費每100蚊咧，就可以送去某啲指定嘅地點，就送一個例湯俾你添。同埋一支捽手液，每100蚊都係咁樣樣。咁新蒲崗咧外賣送貨咧，新蒲崗邊啲地方以前唔送嘅，而家都送埋咧。我哋請多咗夥計去送貨，就係雙喜街、大友街、五方街嗰啲工廠大廈、六合街、八達街、三竹街、景福街、係彩怡花園呢啲地方咧，全部列咗入去我哋送貨去嘅。三間時代冰室，九龍灣有得送外賣，炮台山同馬鞍山咧要自取嘅，冇得送嘅。無論外賣或者自取，每一單消費滿100蚊咧，就可以獲派一支捽酒液；每一張單消費滿200蚊咧，就可以獲派2支捽酒液。如此類推，派完為止。